OK， 我们说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儿和让你开心的人待在一起，呼吸几次就笑几次，活多久就爱多久哦。OK， 这里是芝麻能量音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啊。那今天的开场曲目呢，是来自潘玮柏和袁娅维带给我们的 Moonlight。没错，潘玮柏呢出生于美国，那受到的教育呢为纯美式的教育。那这首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呢，与潘玮柏在美国受到的教育呢是分不开的。潘玮柏呢，一定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啊，在他的音乐当中所传达给我们的呢，都是阳光的、不服输的，通过自己坚持不断的努力，完成自己的梦想历程。没错，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嘛，信息呢是日益更新，不能有一点点的瑕疵，明星也是一样的，可能会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会被无限的放大，从而呢使人忽略了这个事情的本质。也许这样的一首歌呢，也就明确地表达了当今对这些现象自己的一种态度吧。你说呢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首歌很好听哦，是来自何洁和艾弗杰尼带过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拜托了》，讲小情。 常常想要说的话，说两句就觉得沮丧，甚至没追下唇边了牙，只是画了个太阳，却变成发光的月亮。生活我也想，只是看起来很像就变成这样，我还真懂得保养，那先化完妆。拜托你 No No No No No， 只和我擦肩而过就变我最好朋友。拜托你 No No No No No， 那我还只能沉默，谈个恋爱都罪过，怎么好过？是话总会变成谎话，心酸酸不过你的嘴巴，体验背叛的下场，还不是只能坚强。是音乐陪我这些时光。 像李宗福真的差点把我征服，担心撑不撑得住才什么程度，通过这道算场里的辣椒没有温度，逻辑没分数，不在乎你所谓的胜负。我干嘛当个说唱歌手，不如听你唱假，要不考虑钱给我出场费，吓得你会打撒。你很在乎小细节，谁又换了纯粹迷的秘诀，不分季节，不愿当个乘客。 Shut up. Quiet. Silent. OK，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何洁和艾弗杰尼带过我们的一首歌《拜托了》哈，所以呢我也拜托各位每天呢都应该是开开心心的，正能量满满哦。好了，能量运我们来继续吧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电影《狗十三》发布的，由歌手谭维维、满舒克重新改编的宣传曲，叫的是《哦乖》。被迫接受你的错，我的梦，好难过，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啊！原来呢，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。叛逆又无奈的青春里呢，我们一边失去一边成长。希望呢，不再会有失语式的家庭教育了。所以呢，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，来自谭维维和满舒克带过我们的《哦乖》，掌声请。 那是从前梦的一天，我们彼此相遇相。

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新枝，爱是最美的情绪。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，我感觉我的心在动，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， 我闻到你的香味。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， 双眼摇曳的步伐，指尖的跳动，温热的空气擦出的火花在滋滋作响，心脏呢仿佛被雷击般以不齐的频率在跳动。爱情的开始呢总是盲目而热烈的，单一线性的场景，模糊不清的空间，映射出爱情的一真一幻。有时呢来的是迅速而猛烈，那也可能是短暂的幻觉。那马赛克式的情歌呢总会用一种暧昧的姿态给予你多重的冲击，它甜蜜又彷徨，且原始又纯粹，如同美好的爱情般在拯救你的低调。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呢大家也能够喜欢。好了，能量音乐咱们来继续听歌。那这是来自 Aline 带给我们的拿走了什么。歌曲当中唱到，你到底拿走了什么，全世界都不说，你说谎过几次都瞒不过我。那 Aline 呢是安静的唱了这样一首歌，那既是释然也是放下，所以有请吧。 忙常常忙着窗口，也觉得下巴上上看好的我们，隐身在彼此视线。你变得开朗，他语带保留说你没落单。你们幸福就好，细节就不必对我交。爱过几个人，怎么还不够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，你到底拿走了什么？全世界都不说，你说谎过几次都瞒不过我，你

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。前天，首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在大兴区举行，这是全国近年来首次专门针对南海子文化的高端学术论坛。记者了解到，大兴正在倾力打造南海子皇家院釉文化金名片，重点推进团河行宫功能提升、德寿寺修复利用工作，重现优美景观，塑京南文脉，传古院风韵。到明年七月，南海子湿地公园二期建成将择期开放。随着碧水环绕、绿荫环抱的历史景观重现，团河行宫、德寿寺、昆仑石、宁佑庙碑、南红门行宫等一批历史遗迹将得到修复和妥善保护。二期位于公园北部，共分为四个功能区，包括以麋鹿苑为主的生态核心区，以湖区为主的湿地展示区，结合山体平地进行文化展示的南海子文化区，以综合服务、养生度假、康体健身、儿童科普教育为主的管理服务区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席卷全国的寒潮让广东一夜之间从夏天到了冬天。昨天素有广东雪山与壮家雪乡的清远连山金子山出现了冰挂，这是入冬以来广东出现的首场冰挂。据了解呢，根据天气预报，金子山上最好的雪景和冰景将在未来四天出现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民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民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，12月16日，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，满额享惊喜，多重盛会等你来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。目前东二环东40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，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方向，东四环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在追忆的漩涡，无尽的苍穹，满天的星座，你的光亮一闪而过，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。 这样的一首歌《回忆的沙漏》首次收录在邓紫棋在2008年发行的出道专辑 GEM 当中啊，是她最早在内地最受欢迎的一首实力歌曲之一了。那当邓紫棋这个名字在内地还没有被认识之前呢，就有超高的传唱度了啊。那今年呢也是邓紫棋出道的十周年，她和蜂鸟音乐呢决定一起来庆祝这一纪念的时刻。十年前的乐队，十年前的旋律，十年后的时空，十年后的心情，一起重新演绎编制，共同打造了这首全新的《回忆的沙漏》十周年版，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《蒋秋琴》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张小姐是个普普通通的90后姑娘，养了两只猫，收藏了几十张过气的影碟，因为喜欢波点的裙子，所以买了很多件。张小姐很宅，大部分时间不喜欢出门，半夜睡不着就整宿整宿的看电影，白天睡不醒，在地铁上睡眼惺忪怀疑世界。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张小姐，还有每一个像张小姐一样爱神游爱幻想的姑娘们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《理想》。得了吧，张小姐。 可以获得快乐像童年，唯一点特别，把姿势反复拿捏，严肃像拍杂志封面。2018年间歇你染上失眠，入夜后读小说读到快有幻觉，多有趣情节在现实都不明显，靠着创言思绪还在摇曳，走向死人海中明明太富有，拥挤的空气在抖，谁够地铁隧道墙壁望不完的石头，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话没有，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话没有，忽然很拼命才能抑制的念头，要大喊骂或避开一个出口，最终只能握紧栏杆按着你的手。虚度二十年，幻想微胖了几年，没遇到风铃渡口那一面，多少次人海中因你太富有，拥挤的空气在躲在谁口，地铁隧道墙壁望不完的石头，那时候 我还有两个姨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姨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。在练习之后，在成为之前，用时间蜕变成为最美的等待。那备受瞩目的金曲新星刘爱丽呢，真的是创作力爆发了，带来了第二张的全新专辑，叫做是《天鹅说》。那首播的主打歌呢，推出的是创作曲《天鹅说》。那首播的推荐曲呢，也是自创的《天鹅说》。歌曲的概念呢，是全新的自我的一种蜕变啊，寻找内心最强大的纯真的自我。那他呢，也是突破以往清纯可爱的形象，跨越岩石，抵挡强风，以全新的姿态展现了自信的魅力，所以这样一首歌也在告诉我们，懂得爱自己，还要做更好的自己哦。来，让我们听听看，来自刘爱丽带给我们的《天鹅说》。 十字路口，时时闪烁，看住自己，不要走丢。No， 与众不同有什么错？旁人何必忙着搅和？拜托，他们难受。我是我在过，谁又能够任你剥夺？哦哦，不需要谁来打勾。占用七成空，两三圈不撕破，不甘示弱是我的轮廓，就要有迷惑中造成的收获，历经风波成就了我。与众不同没什么错，反而成为美丽传说。失落这次换我好说难说，请你听我说。或是我在过，谁又能够任你剥夺？只为自己承诺，将勇气成空，表情全部撕破。不管是不是我的轮廓，就要扬起。藏在身后，童话降落，我的天鹅说。 没错，多愁善感的人呢总是容易失眠的啊。回忆呢就像是一杯浓缩的咖啡，往事呢是反复愈合不了的伤口，思念起风时呢还不如保持优雅的风度。世人的态度在无数辗转反侧的深夜里，不求安眠，只求安心呢。你说呢？好了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陈翔的一首歌，叫做是我疯你啊。那这样一首歌呢，也是陈翔出道以来自己的亲手创作，有别于陈翔过去擅长的抒情与摇滚的曲风，那歌曲呢以 EDM 的曲风为主轴啊，搭配鼓动心跳的节奏的人心合唱，刮起了一阵音乐的旋风。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，来自陈翔的《我疯你》啊。希望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年末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 hold 得住，即便你很忙，要给自己随时随地、每时每刻充满能量哦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速度是一颗柠檬，枝叶间出了霓虹，金色的雨的进攻，落雪的幸运抖动，切开地壳的刀锋，金色的雨的进攻，像比赛唱歌像蜜蜂，在时间真空里游泳，在瞳孔凹洞里万事从，凶猛在进攻，音乐自动的从胸口播放当中。Ol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， 金色的雨，凶猛在进攻，在流出音乐播放中。Ole ole ole ole ole ole ole， 像比赛唱歌，像群蜜蜂，在时间的真空里游泳。Ole。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唱我调。